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！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平常喜欢吃火锅吗？很多人冬天都很喜欢吃火锅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一顿火锅等于十碗米饭嘞。吃一顿火锅的热量呢，至少是1700千卡，一碗米饭大概是174千卡，一顿火锅等于十碗米饭的热量。如果一顿火锅吃到饱，就可以吃下3900千卡，相当于是20碗米饭了。一周吃一次，一个冬天就可以长胖5.3公斤。问你怕了没？

人幽默，想法太多由不得我，壮志凌云几分愁，知己难逢几人留，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我。

有人说自拍能够让我们更快乐，我们在快乐的时候呢会情不自禁的微笑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在你微笑的时候呢也会变得快乐。哎，在心理学上呢属于具身认知这样一个理论，当你难过伤心郁闷的时候呢，可以自拍一组面带微笑的照片，当我们面对镜头做出嘴角上扬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心情好像真的变好了那么一点点的，这就是自己骗自己啊，还挺有用的呢。 仇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修得正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又有凉，晚风吹愁如海浪。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浪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声声，难掩着风雅，不为痴情就爱花。